Thank you. 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去增加把坏理解之也当了真，一去精神无踪影，我是左盼右等几杀人，马内娃带着亲儿去寻夫，谁满金山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机迢迢，心 下面是吴海莉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婆全家翻天我烦恼，